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在指挥控制大厅的楼顶上站着香港著名大亨李嘉诚，当他听说发射程序突然终止的时候，显得焦急而难以置信。发达不忘家园，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奋斗自强，报效桑梓，是李嘉诚先生的家教和他人生的信条。他并不希望以自己的家财去荣耀祖宗，福荫儿孙。他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给人家捡高尔夫球，而他自己脚上穿的鞋也只有30港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炎黄子孙，永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中国人。而对内地同胞，他却慷慨解囊。据统计，他对家乡潮州市的捐赠已经达到330万港币，而且为了创办汕头大学，他先后7次捐资2亿4000万港币，把汕头大学建成了东南亚一流的校园。尤其是听说自己的国家的火箭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李嘉诚先生更是激动难抑。当美国特雷公司和美国泛美公司先后倒闭以后，他和荣毅仁先生一起共商大计，决定为改变亚洲地区落后的通信面貌再助一臂之力。于是他的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中信公司以及英国大东电报局3家很快联合组成了亚洲卫星公司，并不惜巨资购买了美国生产的亚洲一号卫星，还明确表示就是要让这颗卫星由中国的火箭发射。然而此时此刻，当李嘉诚先生望着前方南山坡上成千上万冒雨观看卫星发射的人时，他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起来。指挥控制大厅背后的南山坡上是历次群众观看卫星发射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之为参观台。其实参观台就是一块高高的荒坡地， 距发射场大约3公里。参观台与发射架对峙相望，又是居高临下，因此火箭腾飞的情景可以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参观台时，发射场的四周漫山遍野早已挤满了人，参观台上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而且弯弯的山道上仍有滚滚人流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来。早在一个月前，西昌不少市民便用书信的方式向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们传递了西昌要发射美国卫星的信息。特别是4月3号的晚上，当中央电视台正式发布了这一重要新闻之后，西昌便成为了全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热点。于是外地各界人士昼夜兼程，纷纷赶往西昌，有亲戚的投靠亲戚，有朋友的依赖朋友，想方设法寻求参观发射证，而无亲无友的便四处流浪，八方转悠，到处找关系托门路。一位从宜宾来的退休工人，为了敲开进发射场的所谓的后门，还专门带了2瓶五粮液。可他在西昌转悠了2天，最后2瓶五粮液也不知道应该送到谁的手上。于是西昌市所有的宾馆在2天前便挂出了牌子客满。于是从这天上午10点起，从广州、香港和北京等地起飞的专机开始一架接一架的在西昌机场降落。美国麦道公司和回声公司代表团、阿拉伯卫星组织代表团、以田上将为首的泰国代表团、以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还有投资界代表、香港知名人士、和记黄埔公司董事总经理马世民，以及英国、新加坡、蒙古、缅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保险界和科技界知名人士等300多名来宾，怀着激动的心情纷纷踏上了西昌这片热土。于是从这天下午3点起，400-500辆大小汽车载着数千名观众，如同潮水一般的涌进了神秘的大峡谷，而另一支没有车证和参观证的游击队则以步当车，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奔向发射场。为躲过哨兵的检查，有不少人竟忍着饥饿，不辞辛苦，翻山越岭，绕道而行。此刻，天空依然是细雨霏霏，乌云滚滚。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的抱着大衣雨布，有的提着干粮小凳，有着搀扶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搂抱着压压雪雨的孩童。尽管风雨交加，冷风嗖嗖，不少人的衣服已经被雨水浇湿，冻得瑟瑟发抖，但是还是坚持眼睁睁地望着发射场，谁也不肯离去。一位中年教师仰天长叹，完了，今天晚上肯定搞不成了。一位小伙子一边捂着照相机，一边发牢骚，哎呀，看来老天爷呀，今天晚上是故意作对呀。一位女大学生急得用手搓着自己的辫子直跺脚，哎呀哎呀，万一今晚发射不成了，这可咋办呢？一位70多岁的彝族老人刚刚爬上山顶，还在呼哧呼哧的喘气，人们呼啦一下子便围过去，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大爷，哎，您说这天会晴吗？大爷，头上这片云待会儿还能挪一挪吗？大爷，你看晚上会不会打雷呀？好像今天晚上的希望全都捏在这位彝族老人的手上。彝族老人很老练，不慌张， 不着急，只顾喘气，谁也不理。等气喘匀了，再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烤土豆，在袖口上熟练地抹了几下，然后塞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话来：等等看吧，我也说不清楚。人们大失所望，只好无趣地散去。忽然，一个小伙子穿着西装，提着篮子，从人群中冒了出来：喂，大家快来买哟，鸡蛋，刚刚煮熟的鸡蛋，每个只要5毛，吃饱了好看卫星发射。人们似乎这才想起来，从早上到现在不仅没吃饭，连水都没有喝上。由于今天涌来的人实在太多，当地服务社里凡是能进嘴的东西早都被抢得一干二净，所以明知小伙子的鸡蛋是在趁机抬价，但是为了看发射火箭，也不得不忍痛去买鸡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指挥控制中心左侧的一块草坪上，是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直播现场的临时指挥部。担任现场直播的全体工作人员，此刻也正处于紧张的忙碌中。直播卫星发射实况，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射史中，无论是发射导弹还是发射火箭卫星，都是在秘密的面纱掩盖下进行的。不仅外国人不能观看，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同样不能光顾。特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参加发射试验的人员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绝对保密的。部分中国人有幸去发射场观看发射实况，则是近两年的事情。如果我们稍加回忆，还会记起这样一段历史。1969年，美国发射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时候，向全世界进行电视实况直播。那天，这个星球上至少有10亿人坐在电视机前，兴奋地观看了人类的脚步如何从一个星球跨上另一个星球。但是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没有转播这次实况，那就是中国、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而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第一次发射美国卫星便要进行现场实况直播，而且直播的范围不仅仅是在中国内地，还包括香港地区。纵然失败，也要面对世界。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气魄。当然，事情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在发射2个月之前，北京龙江饭店召开的关于亚洲卫星发射的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这次亚洲卫星的发射建议第一次进行电视实况直播。这个建议激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国防科工委、广播电影电视部、航空航天部、通信部、邮电部等等当即纷纷表示支持。但是西昌卫星发射场地处偏僻的西南大凉山峡谷，距离遥远，环境闭塞， 要把发射时的图像和声音高质量地传输到北京，再发射到全国，包括香港地区，技术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忙于七届人大及亚运会实况转播的准备工作，因此如果真是要下决心搞实况直播，为了保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就必须得有一个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红头文件。于是国防科工委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当天便联名起草了关于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对外现场直播问题的请示报告，随即呈送中央。很快经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的红头文件下发了，于是一支由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联合组成的50多人的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直播队伍于半月前匆匆地赶到西昌。为了让亿万观众看清直播场面，直播组在发射场附近想方设法地安置了八个机位，使观众可以从八个角度看到火箭发射的真实画面。为了防止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直播组还制定了六套直播预案。正常发射如何直播，推迟发射如何直播，发射失败又如何直播等等。此时此刻，一张巨大的电视直播网已经缓缓张开。担任发射现场解说的是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已经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远离发射场的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数亿观众也围坐在电视机跟前，有的百货商店中断了正常营业，售货员和顾客一起围坐在柜台前等候观看，有的街道因为民众太多还造成了交通堵塞。而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在一幅专门设置的巨型彩色电视屏幕前，被亚洲卫星公司邀请的政界、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和文化界等400多位名流也早已入座，甚至香港电视台还中断了正常的播出，专门转播今天晚上火箭升空的壮丽实况。但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载有美国卫星的中国火箭今天晚上到底能否起飞。此时暮色降临了，月亮城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发射场陷入了一片沉静。气象处处长吴传竹拖着沉重的步子朝地下指挥所匆匆走去，他去参加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吴川竹后来说，我当时只有两种想法，一是与发射场共存亡，二是打一份辞职报告。就在刚才，一声声的闷雷如同重锤一般沉重地敲击着吴川竹的心，这一切都太突然太意外了。本来中午时分，太阳已经从云背里钻了出来，一点钟左右，发射场上空的云团也开始迅速消散，老天展现给人们的是缕缕温和的阳光和一片淡蓝色的天空，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按照人们美好的意愿发展着。但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似乎永远难以和谐相处，当观看者们的乐观情绪开始上升的时候，气象专家们却痛苦地感到一场老天早已安排好的阴谋正在逐渐展开。气象专家们从卫星云图上看到，影响发射场区的云层虽然正在东移并逐渐减弱消散，但是在发射场区上游又突然荡来了一片中尺度的对流云团。当时在现场的国家气象局研究所所长方宗义先生说，这种对流云团是目前世界天气预报当中的一大难点， 它的空间范围不大，生命史不长。目前的常规探测网站还捕捉不到这类天气系统，对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物理机制也搞不清楚，所以更谈不上对它的准确预报了。因此，直到雷暴降临的前30分钟，各种地面监测设备还显示正常，但是30分钟以后却阵阵惊雷突然隆隆滚动在发射场上空。吴传竹等气象专家们这才又一次的感到，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何等的无能与渺小。庆幸的是，家住中可怕的事故并没有发生。一阵雷雨之后，老天爷像玩游戏似的，又在人们面前显露出了一缕缕淡红色的阳光。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气象专家们从卫星云图上观测到，在这个对流云团的西面，紧接着又发展出一片直径差不多约100公里的云团。而这片云团将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移经发射场区上空，正好挡住了第一个发射窗口。此刻当吴传竹抬头望天的时候，这片直径近100公里的云团正由西向东向着发射场的方向缓缓地移来。不过让吴传竹可以稍稍松一口气的是，刚才他和气象处的同事与三位外协气象专家方宗义、黄福军、江杰喜一起，根据最新的10次的云图、实况和雷达回波资料，再利用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当地天气预报经验进行周密分析之后，一致认为，经过下午4点前后的雷雨，大气中贮存的不稳定能量已经释放了相当大一部分，加之入夜之后山区地区降温明显，不利于对流云团的发展，所以这个直径约100公里的云区在东移过程当中是减小的，在晚上9点前可以移过发射场上空，并且这一块云区的背后还有一块约100平方公里的云空。根据对这块约100平方公里云空的动态演变情况和高空流场形式的分析，预计这一块云空在9点左右可以移至发射场区，持续时间约为1小时左右。因此，倘若能够抓住这块约100平方公里的云空，今天晚上卫星便可以发射上天。然而这毕竟是理论上的分析预测，头顶的这片云区能否如期移动过去，后面的云空能否按时到来，这都还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号。吴传竹注视了一会儿滚滚而来的云团，长叹一声，这才一步跨进了山洞地下指挥所的大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今晚还发不发射了？怎么发射？何时发射？一切都将在山洞地下指挥所召开的这次紧急会议上决定。专家们将会给出什么意见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